在拥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做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首脑五周年之际，我国劳动新闻4月11号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更加紧密团结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周围，胜利完成主体革命事业》的社论。